和勇气。那么中国加英国到底能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过去确实没有人能够展开更加深远一点的畅想。那么从今天我们的讨论来看，中国和英国携手未来确实有无限种可能，本周仅仅是一个开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话里话外心直口快，于浩替班读报。那位问了，立宪又麻起来，要了命了，怎么刚回来又走？嗨，年岁大了，这是那事儿的是吧？谁知道呢？反正下回让他自己来跟大伙儿解释。眼下呢，于浩来给您读报，咱们走着。上来先说一个互动话题啊，不能老是我一替班大伙儿老鼓励我，咱也得说点正经的，说合着前面说不正经也不是，就是说一说咱们有固定的互动话题，各位发短信也有个目标，不用老是褒贬我啊，要不然好要不然不好怎么样，没什么劲啊，说点真格的。说什么呢？说数学呀、啊、一直是咱们国家对于低年级小学生的这个标配课程。那对呀，你说谁上学没学过数学呢？然而在山东省聊城的一个公立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啊，数学课不学了。哟，校长可说了，说他本身呢就是数学老师出身，多年的教学实践当中，他可就发现了，说呀，低年级的孩子，你别看记忆力好，可有一节他逻辑性差。哎，而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呢，容易让孩子养成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数学的习惯，所以呀、啊，改用游戏形式替代。那么这项大胆的改革就引发了争议了，说那怎么啊？凭什么不让人学数学？多重要啊！走遍数理化，咱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不让我们孩子学，那行吗？啊，这也有觉得，对，你还别说，我们小学时候还真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觉得这个数学怎么就那么难，那么来说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真的好吗？直播过程当中呢，各位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和我们一块来互动，阐明您的观点。新华网人民网的头条说的是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的开幕式。昨天咱们习大的啊，在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陪同之下抵达了开幕式的现场，一块儿参观了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果图片展，并且观看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生汇报演出。学生们呢用中文演唱的感恩的心，朗诵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博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习大大说了，语言呢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呢，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于浩说呀，学习语言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多听多说，话里话外您听我说是吧。下面要说的是呢，全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进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咱们北京召开了，李克强总理做出重要的批示，批示的原文这就不跟您一字一句读出来了，作为普通消费者老百姓，咱们知道一点就成，那就是新能源汽车会越来越受青睐。是不是考虑来一辆呢？那边说得有钱呢，您付我付干嘛呀，我这自己还不趁车呢。接着来看一看各报关注的新闻。新华网聚焦了老年人闪婚闪离的现象。哟呵，说现在这老年人也玩这个吗？您听啊，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就是这个花甲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亿多人了，而且来说这个数字啊以每年700万的速度在增加着。感情和家庭那无疑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然而就在人们习惯性的用相濡以沫情深意笃来描绘老人的情感家庭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是里因呢外因呢，里因外因相结合呀，总之吧啊，一些个老年朋友们闪婚闪离的情况啊时有发生，并且呢由此带来了子女干涉财产纠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除了闪婚闪离，哎，时髦的网恋呢也在影响着老年朋友的生活。由于互联网哎越来越普及了，一些个老年人呢哎开始触网，甚至啊发展到网恋，哎以至于出现离婚和再婚纠纷情况。专家可就对这个事情啊进行了分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老年人离婚率上升，一方面表明了老年朋友的生活观念呢日益在开放，哎，那不假，以前说离个婚老年人离婚哎呦多丢脸呢，现在不一样了，追求幸福，只要两人过不下去那离婚，哎，很多人这个观念已经放开了，没问题也是正常。那么一些离异啊丧偶老年人愿意追求人家自己的幸福，我重新组建家庭，这无可厚非。另外一方面呢，老年朋友再婚的感情基础啊相对的薄弱，哎，重新组建家庭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就是说有些老年朋友您自个儿可能是想开了，哎，觉得这没什么，我追求幸福怎么不行啊，老树生新芽怎么不可以呀，但是呢周遭的环境还有一些人没掰过来，尤其是一些家庭成员儿女啊啊孙男弟女呀、啊、周围的这个老哥们老姐们啊等等，这些是一些情况啊。那么我在这儿要说一个句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婚礼啊蒙上太多的功利色彩，就好比根基不牢的高楼大厦一般，倒塌早晚的事儿。年龄啊大小跟这个没关系，但是呢面对老龄化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现在面对的哎，早晚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各方各面还需要去关注去帮扶。再来看一看新京报哎，城市立体车库探访什么结果，您听了，多处荒废，车主操作发生事故。近年来啊停车位不足问题备受关注，确实大伙儿能够注意到，这家伙要是赶上出去开车办点什么事，找这个停车位或难了啊！有的时候这个要不然位置窄呀、啊，要不然就满了，哎呦转悠去吧，这感觉跟这个摇号差不多，一进去等，你看得四处溜达，看这车一走自楼赶紧钻进去，有时候俩车向住了里头，还因为这事发生口角，这都难免的事情。那么立体车库开始出现在一些室内一些小区啊写字楼啊街道当中，这是个好事，平面就这么大地方，空间可以多利用，这是个好事情啊。我们看过很多微信的朋友圈啊这个微博呀、啊、哎，看到有一些先进国家尤其德国有这立体车库，货漂亮着呢，哎，方便极了，往里一停你甭管了，车库把这车给你放到指定位置，到这儿来一刷卡盆，自己车可就从这个口啊又出来了，非常的方便，很现代化。那么与普通的车位相比，确实这个立体车库分为上下多层，有效的就增加了停车场的容量。哎，但是呢这个情况在咱们国家发展怎么样，尤其在咱们这座城市发展怎么样啊，记者给您走访去了，发现一些建好的立体车库设备啊荒废了，压根儿就没人用，还有的由于车位多，管理员无法随时帮助操作，车主自己操作的时候发生事故了，他不会啊，刮了蹭了摔了怎么着了磕了碰了。有小区物业人员就表示，立体车库的后期维护费用啊推高了，只能说去放任不管。专家对这个事情认为，立体车库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不假，车越来越多了，车位可就越来越不够用了，地方就那么大，但是有意见得以加强对其维护方面的监督，贵您也得管呢，您建立起来的物业干嘛的呢，为谁服务的呢，对不对？所以我要点评那么两句， 管理理念和技术的更新都需要配套措施去同步进行，创新被割裂不仅换不来进步，反而是一种资源浪费呀、啊！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北京日报的消息说的是什么呢？微信支付转账进入到收费时代了啊！一个月只要累计在微信上转账超过20000块钱，那么付款方呢就要承担一定的手续费用了。最近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哎呦，我这个微信转账怎么开始收了费了呢？就是这事儿。从10月17号开始，微信支付啊，哎，开始逐步的测试转账新规。什么新规？每人每月转账加面对面收款有20000元免手续费的额度。您这一个月高微信20000块钱的转账面对面收款没问题，超出的部分按照0.1%的标准收取支付的银行手续费。那么说，难道以后微信呢、支付宝啊等等免费转账大餐要终结了吗？支付宝方面昨日明确表示，在网页端支付宝转账早已收费，手机端支付宝转账依旧是不要钱免费的。哎，业内人士分析啊，说消费者对于第三方支付的依赖啊日渐在加深，增加了平台运营的成本，再加上央行收紧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免费转账的蛋糕注定那就会越来越小。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各大银行为了反击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蚕食，那么纷纷推出了网银或者 APP 转账免费的诱惑。在这场用户争夺战当中，消费者永远是受益方。哎，你别看微信要收钱了，也许这银行是不是能出来不收钱的？但有一节啊，这个转账收费这个事儿以后能不能越收越少？哎，不光是靠第三方支付平台有这么一种鲶鱼效应来促进呢，这个画一个问号。我得点评两句，你怎么又点评？干嘛的呢？是吧？就是过来点评报纸的吗？也不是，有这么两句感慨。其实来讲啊，这个额度限制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呢，没什么影响。两万，大伙儿谁能用微信一个月转20000？什么少？只是微商们看到这条消息，恐怕那要哭瞎双眼了啊！好家伙，我这得挣钱呢，而且我走的是流水，不光是我挣的呀！不哭啊，不哭啊！您的那个收费，我们这有不要钱的呀，什么话里话外免费听，对不对？我跟您承诺，您听多少，我们都不收手续费。再来看一看，中国新闻网关注海南法院工作人员嗑瓜子儿不理人事件。说的是什么呢？海南陵水市民周先生，老周，哎，上当地法院呢诉讼服务大厅去办事儿去了。当时那个大厅里边啊有4名工作人员，他进去之后就坐在2名工作人员中间的这个柜台前咨询相关的立案诉讼程序，可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按照你的情况，你应该去椰林法庭办理。其中呢，这句话谁说的？柜台左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子简单的抛下一句话之后，就开始不停的打电话了，没理这位，给一个说干这儿了。哎，周先生看着这位工作人员实在推忙，就啊，我这怎么办？我问问右边这位工作人员吧。同志啊，您看我这个事儿，就在他准备进一步咨询的时候，竟然发现这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不知道哪儿来的，掏出一把瓜子儿，嘣吧，哎。放在这个柜堂之上刻了起来了。哎呦喂，老周这一看没有的事，您这太难了啊！我问的可是你们工作范畴之内的事啊，撂下一句话，您打您电话，您吃您的瓜子，我怎么办呢？对这个事儿，法院方面做出回应了，说确实啊，就有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嗑瓜子。涉事的女工作人员姓陈，是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他之前呢就有这个习惯。因为什么呢？这个理由啊，您听啊，因为身体啊常年有病，心脏难受的时候呢，嘴就得动起来，就嘴要动起来才能够压制住不舒服感觉，所以才会嗑瓜子儿。哦，我们明白了啊， 低血糖得嗑瓜子儿，心脏不舒服也得嗑瓜子儿，瓜子儿成了治病所需的必备良药了。快快赶紧的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有医学专家的，有没有想要话说的，来赶紧和我们互动一下。有这瓜子到底有多大功效，能不能治疗这个低血糖，能不能治疗这个心脏病。再来看重庆晨报，大学读了冷门专业风学，却凭着专业知识人家年入4000万。说的是谁？2002年的夏天，重庆小伙子叫熊健，被福建农林大学风学专业录取了。风啊，就是那个蜜蜂的蜂，这是当时全亚洲唯一的风学本科专业，很冷门，很冷门，太冷了。嗨，大学期间呢，这个熊健的大部分课程是课余时间呢，都在推销自产的蜂蜜上了。人家学这专业的吗？有时候一个晚上费尽了口舌啊，才卖出去一瓶。这让很多同学为未来感到担忧，说我们这个专业出去之后我干点什么呀？现如今可不一样了，熊健那是全国成规模蜂业企业创始人中最年轻的，而且来说他的公司年产值已达到4000万元人民币，在云南同行当中人家排名前三。于浩要点评，还在为专业冷门而发愁吗？咱们来看看这位重庆的小伙子吧，只要功夫深，那啥啊，也可以练成高富帅的那啥丝，是吧？那这句话不能那么讲，确实是这样，一行一行都不一样，行行都出状元，咱只要专注着您自己的这个专业，哎，再赶上现在的这个大好的时机背景，您努了力了，那么钱自然它就来了。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一二年级数学课真的可以取消吗？这还是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数学一直是我国呀低年级小学的标配课程，然而在山东聊城的一所公立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却取消了数学课。刚才说的是短信平台，来看一看网友怎么说的。网友叫楼市很强，这名起的，他说学知识是目的，上课是方法，如果真能寓教于乐，而不是把学生困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或者动辄使用题海战术，那这样的创新是值得鼓励的。哎，还有网友就多彩娃娃说了，不管校长老师所持观点如何，取消低年级数学课程有没有经过专业的科学评估啊，如果单凭常规推理来得出结论，是不是过于盲目了呢？另外有网友多奥拉觉得取消一二年级的数学课程啊，其实并不合适，应该从小呢接受数学的教育，循序渐进，以至于初中高中底子不会太差。网友沙元森人家认为，教育啊有很高的专业门槛，在如何教育学生的问题之上，我们应该尊重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自主权，就像盖房子要尊重设计师的意见一样。当然了，教育的创新也需要专业的评估，给教师创新的空间也不是任由他放羊，主管部门也应该有动态的跟踪。哎，这相对来说说的呢就比较全面，比较专业了。确实一件事情出来之后它是不是可行，哎，这个事情呢到底专业上是怎么评判的，不能一拍脑门，因为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您就哎给下了定义了，这确实也是为孩子着想的一个办法。那么如果还有什么互动想法，包括我们在进行读报过程当中说到的一些内容您感兴趣，有言论想要发表，都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于浩候着您的。继续读报，咱们来看一看人民日报，出租车改革并非简单的按删除键。说的是前不久交通部出台的两份有关于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征求意见稿，连日来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专家座谈、政策研讨、在线互动，无论你是交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代表，还是专家学者、企业乘客，都积极加入到这项全民大讨论当中。回溯历史，我国长期以来啊，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的经营，在车辆数量、打车价格等方面进行规制，对保护乘客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出租车运营等等，曾起到很大的促进的作用。然而， 随着出租车消费市场的发展，乘客出行需求的变化，原有的体制机制已经难以回应供需双方的利益诉求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促进出租车新旧业态融合发展，已经有不少的地方开始试水了，但怎么改，如何融，分歧可不老少的。网约车该不该归为营运，专车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了交通拥堵，司机信息的真实性，车辆运营的安全性如何的有效保障。与巡游车相比，网约专车在数量和比例上增加到多少才叫合适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好好考虑，好好去落实解答的。咱们说呀，民生领域当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做简单的二分法，招手即停，按表计价，不允许挑活，拒载拒载，哎，等等这诸多特性啊，注定了巡游出租车呢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我们呢固然要反对行业垄断，对巡游出租车的这个弊病啊进行医治，也要看到什么呢，他们呢是在被外在放纵与内在放逐当中拖出的顽症。改革不是简单的按删除键就完了，既不能为了保护传统出租车业态而轻易的把创新业态哎给改国了，那创新之火给掐灭了，也不能一踩刹车让旧业态熄火了，两边您得兼顾着。无论是为进一步的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还是着眼于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治久安，在关注互联网加给出租车行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呢，给予传统业态更多一些发展考量与关照，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新京报的一篇报道说的是这个低收入男人共妻论有多荒谬。这事儿的起源呢是浙江财经大学谢作诗教授的一番言论引起了轩然的大波。他说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啊，我把原文呈现一下，好在原文不太长。他是这么写的，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这并不是我的异想天开，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的，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于浩说确实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呢他们真的其乐融融吗？请问既然一女侍多夫这么愉快，为什么只有在最穷的地方才会出现几兄弟共娶一妻的情况？大城市里所谓的有钱人为什么不过去那么其乐融融一下呢？那谢教授您怎么不去其乐融融一下呢？这说明什么呢？阻碍几个人合起来娶一个老婆的绝不是因为法律。你看啊，法律也反对包二奶，但是被抓捕的贪官都有多位二奶，却没见过几个人合起来娶同一个老婆的。古代少数民族常有共妻现象，或者是收继婚，女人在丈夫死后就得嫁给小叔子或者继子或者继孙，那是因为他们极端的贫穷，女人就是财产。到了今天不试图去解决这种悲剧，还想为陋习招魂，我只能说您真是太有创意了。这位经济学叫所谓的经济学思路吧，是假设人没有感情，只有工具理性啊，只是服从于社会需求的蚂蚁，当某方面需求有空缺了，把另一只蚂蚁填上去就行了，队伍就不会乱了，人心就不会散了。但是他可没想过，人的欲望、人的需求、人的尊严感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可能是无知无觉的恒定的状态啊！我们不是机器。无可否认，这位经济学家所谈及的方法在现实当中早已存在，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是必须要重申，存在不等于合理，更不等同于需要提倡。想用饮鸩来止渴，那就只能死得更快。所以，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